在哭泣呀、啊、佛前跪千年未见佛圣殿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忘川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，忘川河南渡忘了他一路，佛若孤独那就由我来渡。半世言语小法未曾比袈裟，只求我佛度他，放下执念与牵挂，安坐菩提树下，我信这生死轮回，也愿信我佛慈悲，尔等岂能体会相思成疾的滋味，爱别离的感悟，菩提树下的参悟，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渡，红色彼岸花花瓣遍地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、啊、佛前跪千年未见佛圣殿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忘川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，忘川河南渡忘了他一路，佛若孤独那就由我来渡。 红尘来去三无痕， 容颜，君不见，皆醉笑红颜。

断沙场，不见是敌手，水攻水不休，金戈依然休。 风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半。幽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刻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字字骨子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色白花青的锦鲤，跃然于万里，临摹宋体落款时，却惦记着你，你隐藏在腰梢里千年的秘密，即使你犹如绣花针落地。帘外芭蕉惹骤雨，梦花惹冬雨，而我路过那江南，笑着惹了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居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刻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，字字骨子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刻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

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，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， 风华模样，你落落大方，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我说桥边姑娘，你的芬芳，我把你放心上，刻在了我心膛。桥边姑娘，你的忧伤，我把你放心房，不想让你流浪。阳下的桥头旁，有这样一姑娘，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，一双眼明亮。姑娘你让我心荡漾，小鹿在乱撞。你说无人在身旁，一个人在流浪。风华模样，你落落坐在桥上，我听你歌唱。我说桥边姑娘，你的芬芳，我把你放心上，刻在了我心膛。桥边姑娘，你的忧伤，心房不想让你流浪。 马克在船，曲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餐，江边便是茫茫江景远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，学生暗问弹着谁，琵琶声停欲止。 一船相见要相见，天就会灯重开眼，前呼我唤始出来，又把琵琶伴正面。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弦有情。弦弦也一声声色，似诉平生不得志。你们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轻弄满年莫浮雕，初为你唱红柳腰。泉冷色弦凝绝，凝绝不同声暂歇。便悠悠愁暗恨伤，此时无声声忧伤，声忧伤。饮平茶薄水江旁，夜寂独处到江明，到江明。Yeah. 几岁，血色落尽半酒屋。今年欢笑逢明年，九月春风更显冬。地走从军阿姨送，我去找来颜色姑。满天 不敢沾惹佛前茶，只做纷扰佛 绕过胭脂楼，大三街发口，唱的全都是那情深不寿。入得此门不回首，无需宣之于口，我推进这眼 流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情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故国故掌相望后，管不管万事迁就，旧日旧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无休，爱更爱天长地久，要更要似雪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，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豪取江山如画，换得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共牵挂，亲热无怨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旧日旧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无休，爱更爱天长地久，要更要似雪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，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豪取江山如画，换得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共牵挂，情若无怨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他袖手天下，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抛去江山如画，换得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共牵挂，心如无怨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 怎奈何无人了解，情断只是冷暖自知，谁也别相思成寂寞，问天涯也莫问归期，怎奈何无人了解我心思。 向你流淌去，倒 什么人相测，天下谁的你又如何，只敢跟我背上我的去交流的，却那个徒弟取名一个成功难测，谁是强者，谁曾一统武林的资格。相册，天下谁的理由如何，只敢跟我背上我的金角亮的，全来的徒子虚名一个，江湖难测，谁最强者，谁曾一统武林的资格。